我国平安北道海坨建设综合企业投入了洪建岛海坨第二期建设工程。洪建岛海坨第二期建设工程是一项庞大的大自然改造工作，将把平安北道宣川沿海的好几座岛屿连接起来，寻找5500公顷新耕地。12月2号，以7万土石方爆破开始了洪建岛海坨第二期建设工程。